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获悉，正在建设中的地铁19号线1期10座车站中有4站进入了实质开工阶段，预计6月底前所有的车站将会全部开工。而按照此前发布的计划，19号线的1期到2020年底将会建成通车。破解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的难题，推广生活垃圾的分类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尽管倡导了多年，但是各地的垃圾分类效果依然不尽人意。前期的分类不到位，中期的运输不分类，再加上后期处理一锅烩，是不少地方垃圾分类的现状窘境。 竟然又会遇见你。

路终于都有天，当你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但这一点点却很 是一般的落霞，走一般的夕阳。

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他说他只是迷失在远方，他一定会来这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无论在哪一座城市，能看到的机械加工店是遍地皆是，一个门头三五个师傅，老板娘管账并监管做饭，这样的企业做了一年又一年，订单好了过个丰收年，订单不好辞退一两个工人，小老板更是一专多能，有很强的综合实力，既担任着董事长，又兼任总经理和挂职的业务员，都是还要客串会计出纳，可惜他们没有三头六臂，因此只能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今天969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的节目我们不讲优秀企业，也不说成功老板，而是需要质问每一个正在创业的人，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在创业的初期，很多小企业的老板一无经验，二缺资源，三缺人手，甚至还要当搬运工。问题是经过了发展，多少也收入了三五斗，老板做了十年，但依然却还是小作坊。小企业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战略，叫做活下去。所以小老板在做企业的时候，生存成为了第一位所要追求的东西。他们追求更多的事情是在于把细节做好，把身边的问题处理和解决好。最后小型企业的老板也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来什么事儿就干什么事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老板的生意虽然不大，但人和事却一样都不少。只要一进到办公室，就会被各种各样的事物和人所包围，于是解决问题就成了第一要务。而小企业的老板会永远的犯这个错误，明明有计划，也清楚不同的事需要不同的人来做，反而被下属所领导了自己。小企业的老板用人有两大特点，其一，总怕下属做不好事，需要指指点点；其二，安全第一，要求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所以起初创业者在带队伍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法则，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清楚地知道工作进度，让工作不有任何的闪失。而问题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一方事情干多了之后，其他方面必然精力就花费的少了。而作为老板，其实只有两件事情要考虑，第一件事是干事情，第二件事是想事情。所以在创业初期的企业，用人之道往往更为重要。而作为创业者和企业的领导者，想法和思维永远比管理一个企业的大小事务更为重要。 孔子说五日三省吾身，而作为老板必须一日三问，我是谁，我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有没有人比我干得更好。所以如果你现在依然是一个创业初期的老板，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和发展的格局，千万不要因为一些琐事而耽误了公司的前程。也希望有朝一日你也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老板说的内容，可以订阅老板说的微信公众号969老板说。我们下期再见。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

生活的繁忙，工作的高度紧张，人际关系的打理，时刻都需要处理的矛盾。你从女生变成了女人，慢慢褪去了青涩，换下了肆意奔跑跳跃的帆布鞋，让自己成熟稳重了许多。可是我看到的你缺失了很多生活的乐趣，在别人的眼里你会有很多的标签，你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我希望在此之前，你首先要成为你自己，只要你愿意，你永远都可以美如少女，也永远都可以拥有一颗蓬勃的少女心，因为爱自己才是一场终身恋情的开始。 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 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了，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受了、锻炼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四千。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给谁，心碎的像街上的纸屑。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7年3月18日，品牌联盟商学院 BMBA 的二期毕业典礼在国家图书馆典籍馆5楼文汇堂隆重举行。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品牌联盟商学院名誉院长艾峰，国务院参事、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郎志正，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副会长、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郑燕农，品牌联盟北京咨询股份公司董事长、品牌联盟商学院院长王勇，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品牌联盟商学院 BMBA 的二期近150名学员出席了毕业典礼。诸多学员纷纷发表感言，并表示要继续发扬刻苦学习、坚持不懈的精神，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和机遇。本市317楼市新政虽然未涉及到首套房贷利率，但是京城多家的银行依然是悄然地上调了首套房的房贷款最低利率的优惠。从工行、中行、农行、招行以及光大、浦发和中信银行的北京市分行以及北京银行获悉，从即日起，个人首套住房的贷款利率最大的优惠幅度从9折上调到了95折。正在建设当中的京沈客专一直备受市民的关注，而经过了探班发现，相对比普通的列车及既有的高铁列车，京沈客专对于钢铁的质量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月2日0时到4月29日24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连续28天全天关闭中跑道，实施中跑道的大修三期工程。其中，首都机场将会每天减少进出港的航班300余架次。在这里也提醒，在此期间乘机的旅客务必及时与航空公司联系，确保航班的信息准确度。位于前门大石栏的北京方地下停车场的电动汽车充电站正式投运。从北京电力部门获悉，这是距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充电站，加上今年1月开始运行的天桥演艺中心充电站，首都核心区的充电站也形成了集群规模。同时，为了缓解南城区充电站不足的现象，今年年底方庄附近还会再建1到2个充电站。 就像风的线条，

没有什么好送给你，送你一首自己谱的曲，陪你远渡太平洋，作为一份祝福的你。 Yes.

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性的句子是自律，但亦是自知。岁月太远殊，我故意地拒绝爱，只因伤心太易。 Don't you know I need to know 彼此相差如相恋意思，始终想不通，谁是成熟，谁是幼稚？我只可假装不知，只知我太犹豫。欠勇气没法自处，怎分清好与错事？我意志力最尽斗，此竭力制止不舍意。Hello， 再忍眼泪吗 ？Hello， 没气力谈话。Hello， 大家也静悄，听急风里狂雨下。Hello， 是感到害怕。Hello， 忘记问题吧。Hello， 电话最后仍要挂，别再念吧。

心很烦，我总是爱穿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时光像小偷拿走眼泪，从不同的地方，也许吧，泪滴在心上，所以我有。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张智霖小时候的照片，圆圆的脸，无邪的表情，真的是可爱至极。人们都说小时候长得好看的人，长大后就会长裂了，但张智霖就是个例外，他的外貌就是他最大的资本。处女座的人谈恋爱一般都喜欢被动，张智霖也是如此。他跟袁咏仪相爱的过程众所周知，是亮亮先追他的。当时是张智霖第一次演电影《边城浪子》，跟袁咏仪对戏，下了戏之后，袁咏仪问他要不要一起吃饭，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最难忘的要数1993年12月31号的那一天，他们俩在教堂里迎接新年，伴随着跨年钟声，俩人拥吻在了一起。等待吻完已经是1994年了，所以袁咏仪总会说他们是吻了一年。 那对手放松了， 提起张智霖必然会提到那首现代爱情故事，这首歌的爆红程度令人震惊，全港几乎人人都会唱，就连台湾的小虎队也拿来翻唱成叫你一声 My Love。 张智霖也凭借了这首歌曲人气飙升，但其实他唱这首歌纯属偶然。1991年的时候，张智霖还没有上大学，只是利用一个暑假返回香港，在一个派对上他认识了一个经纪人，经纪人慧眼独具，发现他唱歌唱得不错，就邀请他来试音。当时的这个经纪人所在的公司有个叫许秋怡的女歌手，她与另外一位男歌手已经录好了一张对唱专辑，但是公司觉得这个男歌手的声音有点问题，于是就临时换上了张智霖。张智霖就重新跟许秋怡把这些歌录制了一遍。那张唱片封面上两个年轻人眉清目秀的面孔一下子便吸引了众人的眼光，专辑的销量也是一飞冲天。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现代爱情故事》，来自于张智霖和许秋怡的演唱。 心窝，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老伴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你必是笑笑明晨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让我们去感受，那不要的真空，把月色纯真的感受。